民长记第十七章。厄弗腊因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自己的母亲说，有人拿去你那1100银钱，对这事你曾起过誓，我也亲自听见你说，我要亲手把这项银钱奉献给上主，为我儿做一尊神像。看，银钱在这里，是我拿了，如今还给你。他的母亲就说，愿我儿蒙上主祝福。于是米迦就把1100银钱还给他的母亲。当他把银钱还给他的母亲以后，他的母亲便拿出200银子给了银匠，请他制造一尊神像，安放在米迦的家里。于是米迦为这尊神像盖了一座神庙，又做了厄福德和克拉芬，委派自己的一个儿子充任司祭。当时在以色列没有君王，个人任意行事。当时有一个少年，他是个勒位人，从犹大白冷，即从犹大支派来到那里做客。这人离开犹大白冷，想找一个可寄居的地方。当他旅行的时候，来到厄弗腊因山地米迦的家旁。米迦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我是个勒位人，由犹大白冷来，想找一个可寄居的地方。米迦就对他说，你住在我这里吧，做我的师傅和司祭，我每年给你10块银钱，还照管你的吃穿。米迦挽留那勒位人，他遂同意住在米迦那里。他看待这少年好像自己的儿子。米迦又委任了这勒位人，这人遂做了他的司祭，住在米迦家中。于是米迦说，如今我知道上主必施恩于我，因为有位勒位人做了我的司祭。